外国友人对朝鲜全国母亲享受幸福纷纷表示惊叹和羡慕。老挝妇女联合会代表团团长殷拉万乔本潘说，朝鲜有增进妇女健康的医疗基地，还有保证儿童健康的现代化的儿童医院，这一切都是只有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才能展现的崇高的爱民画幅。他和朝鲜先辈领袖一样，对妇女和儿童关怀备至。俄罗斯少年夏令营团团长塔季扬娜·克里穆克说，当母亲的都想要让子女去教育条件良好的学校和夏令营，使他们按爱好和专长充分实现自己的希望，这一心愿在朝鲜得到实现，朝鲜就是我们母亲梦寐以求的儿童乐园。秘鲁总工会代表团团员佩尔佩特亚·梅西亚·埃切维里亚说，在资本主义国家，妇女和儿童受到社会歧视，是各种暴力的牺牲品，而在社会主义朝鲜，妇女和儿童被推崇为国家之花和国家之王。尼日利亚少年夏令营团团长博博拉维·阿布巴卡尔说，尊敬的金正恩阁下是妇女和儿童可亲的慈父，朝鲜人民在伟大太阳的怀抱里享受幸福，真令人羡慕。